你好，我是李浩双。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 Tomcat 的集群通信。为了支持水平扩展和高可用， Tomcat 提供了集权部署的能力，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分布式系统的一个通用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在集群中的多个节点之间保持数据的一致性，比如汇化信息。要实现这一点，基本上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把所有的 session 数据放到一台服务器或者一个数据库中，集群中的所有节点通过访问这台 session 服务器来获取数据。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在集群中的节点间进行数据的拷贝。这里又分为两种策略。第一种是将一个节点的 session 拷贝到集群中的其他所有的节点。第二种是只将一个节点上的 session 数据拷贝到另外一个备份节点。而对于 Tomcat 的 session 管理来说，这两种方式都支持。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第二种方式的实现原理，也就是 Tomcat 集权通信的原理和配置方法。最后通过官网上的一个例子来看一看 Tomcat 集群到底是如何工作的。要实现集权通信，首先要知道集群中都有哪些成员。 Tomcat 是通过组播的方式来实现的。那什么是组播呢？为了理解组播，我们先来说说什么是单播。网络节点之间的通信就好比人们之间的对话一样，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说话，此时信息的接收和传递只在两个节点之间进行。比如你在收发电子邮件、浏览网页时使用的就是单播，也就是我们熟悉的点对点通信。如果一台主机需要同时将一个消息发送给多个主机，逐个进行传输，效率就会比较低，于是就出现了组播技术。组播是指一台主机向指定的一组主机发送数据包。组播通信的过程是这样的，每一个 Tomcat 的节点在启动时和运行时都会周期性的发送组播心跳包，同一个集群内的节点都会在相同的组播地址和端口上监听这些消息。在一定时间内不发送组播报文的节点就被认为已经崩溃了，会从集群中的删去。因此通过组播，集群中的每个成员都能维护一个集群成员列表。有了集群成员列表，集群中的节点就能通过 TCP 连接向其他节点传输 session 数据。 Tomcat 通过 Simple TCP Cluster 类来进行 session 互质。要开启集群功能，只需要将 server.xml 中的一行注释去了就行，变成文稿中图片所示这样。虽然只是简单的一行配置，但这一行配置等同于文稿中所示的配置，也就是说 Tomcat 给我们配置了很多默认参数，这些参数都跟集群通信有关。从文稿中的参数列表可以看到，默认情况下 session 管理组件 data manager 会在节点之间拷贝 session。 data manager 采用的是一种 all to all 的工作方式，即集群中的节点会把 session 数据向所有其他节点拷贝，而不管其他节点是否已经部署了当前的应用。当集群中节点数比较少时，比如少于四个，这种 all to all 的方式是不错的选择。但是当集群中的节点数量比较多时，数据拷贝的开销呈指数级增长，这种情况下可以考虑使用 Backup Manager。 Backup Manager 只向一个备份节点拷贝数据。在大体了解了 Tomcat 集群实现模型以后，就可以对 Tomcat 的集群做出更优化的配置。 Tomcat 推荐了一套配置，使用了比 Data Manager 更高效的 Backup Manager， 并且通过 Replicate Rev 设置了过滤请求。这里还请注意的是，在一台服务器上部署多个节点时需要修改 receiver 的侦听端口。另外，为了在节点间高效的拷贝数据，所有的 Tomcat 节点最好采用相同的配置。具体的配置您可以返回文稿查看。下面我们通过一个例子来看集群的工作的过程。 Tomcat 的官网给出了这样一个例子，来说明 Tomcat 的集群模式下是如何工作的，以及 Tomcat 的集群是如何实现高可用的。比如集群有 Tomcat A 和 Tomcat B 两个 Tomcat 实例组成，按照先后顺序发生了下面这些事件。第一步， Tomcat A 启动。 Tomcat A 在启动过程中，当 host 对象被创建时，一个 cluster 组件会被关联到这个 host 对象。当某个应用在 web.xml 中设置了 distributable 时， Tomcat 将该应用的上下文环境创建一个 data manager。 Simple TCP cluster 启动membership 服务和 replication 服务。第二步， Tomcat B 启动。首先 Tomcat B 会执行与 Tomcat A 一样的操作，然后 Simple TCP Cluster 会建立一个由 Tomcat A 和 Tomcat B 组成的 membership。 接着 Tomcat B 向集群中的 Tomcat A 请求 session 数据，如果 Tomcat A 没有响应 Tomcat B 的请求， Tomcat B 会在60秒以后 timeout， 在 CSH 数据拷贝完成之前， Tomcat B 不会接收浏览器的请求。第三步， Tomcat A 接收 HTTP 请求，创建 session 1， Tomcat A 响应客户端请求，在把结果发送回客户端之前， Replication Well 会拦截当前请求，如果发现当前请求更新了 session，就调用 Replication 服务建立 TCP 连接，将 Session 拷贝到 Membership 列表中其他节点，即 Tomcat B。 在拷贝时，所有保存在当前 Session 中的可序列化的对象都会被拷贝，而不仅仅是当前发生更新的部分。第四步， Tomcat A 崩溃。当 Tomcat A 崩溃时， Tomcat B 会被通知 Tomcat A 已经从集群中退出，然后 Tomcat B 会把 Tomcat A 从自己的 Membership 列表中删除，并且 Tomcat B 的 session 更新时不会再向 Tomcat A 进行拷贝，同时负载均衡器会把后续的 HTTP 请求全部转发给 Tomcat B， 在此过程中所有的 CSH 数据都不会被丢失。第五步， Tomcat B 接收来自 Tomcat A 的请求， Tomcat B 正常响应本该发往 Tomcat A 的请求，因为 Tomcat B 保存了 Tomcat A 的所有的 CSH 数据。第六步， Tomcat A 重新启动，Tomcat A 按照步骤1、2操作启动加入集群，并从 Tomcat B 中拷贝所有的 session 数据，拷贝完成以后开始接收请求。第七步， Tomcat A 接收请求， session 1被用户注销， Tomcat 继续接收发往 Tomcat A 的请求， session 1设置为失效。请注意，这里的失效并非因为 Tomcat A 处于非活动状态超过设置的时间，而是应用程序执行了注销的操作而引起的 session 失效。这时 Tomcat A 向 Tomcat B 发送一个 Session 1 expired 的消息， Tomcat B 接收到消息以后也会把 Session 1设置为失效。第八步， Tomcat B 接收到一个新的请求，创建 Session 2， 同理这个新的 Session 也会被拷贝到 Tomcat A。 第九步， Tomcat A 上的 Session 2过期，因超时原因引起的 Session 失效， Tomcat A 无需通知 Tomcat B， 因为 Tomcat B 同样知道 Session 2已经超时，因此对 Tomcat 的集群中有一点非常重要，所有的节点的操作系统时间必须一致，不然会出现某个节点 session 已经过期，而在另外一个节点此 session 仍然处于活动状态的现象。小结一下，今天我谈到了 Tomcat 的集群的工作原理和配置方式，还通过官网上的一个例子说明了 Tomcat 的集群的工作过程。 Tomcat 的集群对 session 的拷贝支持有两种方式， Data Manager 和 Backup Manager。 当集群中节点比较少时，可以采用 Data Manager，因为 session 数据在集群中各个节点都有备份，任何一个节点崩溃都不会对整体造成影响，可靠性比较高。当集群中的节点数比较多时，可以采用 backup manager， 这是因为一个节点的 session 只会拷贝到另外一个节点，数据拷贝的开销比较少，同时只要这两个节点不同时崩溃， session 数据就不会被丢失。今天的思考提示，在 Tomcat 官方推荐的配置里， Replication Well 的配置里，Fret 的值是一些 JS 文件或者图片，这是为什么呢？如果你觉得今天有所收获，也欢迎你把它今天的文